过天地伤悲，已经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 用

穿过山，泪已流。 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作品是李泉范晓萱演唱的《流浪狗》。 那天我在有那么多狗的情况下把你带回了家，当然爱你爱得是手，你也就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车完了都跟我走，晚上还跟我分享一个枕头，我给你掏耳朵，身家喷香水，带你去旅游，跟我出去两个头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每天回家后和我握手，左手换右手，右手换左手， 左手换右手， 这个来得太快，让我热昏了头。我以为就这样能够一天长地久， 爱太享受。 你是指思念我的流浪狗。时间真的是一个温柔的杀手，杀得我热情爱居然片甲不留。 救救！爱太久久，

你说我想你，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